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今天继续有我嘉豪啦，有阿 Cam 啦，有 Melissa 啦，同埋阿 Ming 嘅。今天呢我們講的 topic 呢，先此聲明呢不知道說什麼，因為呢我們今天的 topic 呢比較哲學性，就是無為好無為。為什麼說不知道說什麼呢？因為呢其實無為這個概念呢在哲學上呢就是先是由道德經提出的。老子的道德經裡面呢就講出一句說話呢，就是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這件事呢經常呢簡單來說什麼都不做就什麼都做到，但是同一時間呢道德經裡面第一句呢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講得出來的道呢似乎就不是一般的道。那在這個時候還念都不知道說什麼了，不如大家發表個意見呢，不如問 Lisa 先啦。 老子呢其實在道德經那裡呢，其實他都會有提及究竟怎樣去追求無為這個智慧的。那其實是一個人生思考啊，人生一個生活智慧的方向來的。那我覺得在有段期間我自己工作上呢其實是非常之大壓力的。咁但係呢我真係嘗試啊開始放開啲啊，退一步啊，咁其實係的確呢係會放鬆少少去達到我想做嘅嘢。咁講返老子先啦，咁其實喺道德經入面呢佢都有即係提倡 ,ok, 我哋要去無為嘅，咁都要做到呢手猶不爭啦，跟住知虛守正同埋知足寡欲。咁其實咧講翻可能真係手猶不爭嘅時候啦，咁其實咧代表咧我哋可能好多嘢都唔好真名真功嘅。咁跟住至於知虛守正咧，就要清空自己個雜念啊、內心嘅一啲煩惱啊。咁樣有時可能我哋就唔好諗咁多，就有時要諗究竟我哋會唔會係俾個社會去推住，或者我哋做嘅嘢究竟會唔會係一個能力範圍內嘅。咁最後啦，知足寡遊嘅時候咧，其實係講緊咧，究竟我哋會唔會識得知足啊？或者我哋會唔會成日想咧，可能追求太多嘅？咁但係有時可能或者慾望嗰方面啦，可能我哋成日都有好多慾望嘅，咁但係反而咧就得到一樣嘢，而可能咧就滿足咗嗰一刻嘅，但係我哋又好快就想追求另一樣嘢嘅，咁變相咗咧，其實有時無為咧，對我嚟講咧，係你要個人可能係好平靜啦，咁或者好多嘢你都要放開啦，但係同埋要好容易知足或者冇慾望咯。 嗯哼，係咯，好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即係老子甚至即係簡單嚟講，對道家咧係可以好適用喺我哋而家嘅社會，因為一個係即係。哇！好多時候都係講要追求啊、物欲啊嗰樣嘢咁樣。 我認識道家咧，即係其實老子、莊子都係啦。咁老子、莊子嚟講咧，其實細個我唔好理解到老子，因為佢咧又喺度即係講好多點樣管國家，咁唔關我事噶嘛。咁又講唔好禁欲喎，更加唔關我事啦。咁即係所以我就係覺得對於我嚟講就好遙遠啦。但係咧，莊子咧有樣嘢咧，首先莊子咧佢就係比較好多寓言啊，咁好多故事啊，咁就好容易入到小朋友的心啦，咁再加埋佢講過一句説話咧，就係吾身有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咁以有涯除無涯咧，就殆矣。跟住我就覺得哇正啊呢句，當你唔想讀書嘅時候啦，覺得讀書好辛苦啊咁嘅時候咧，就要咁樣同家長講殆矣咁樣啦，好有拋書包啦，咁樣可以用個藉口去講好攰噶，唔可以用一個有涯嘅生命去追無涯嘅知識。識㗎，會攰㗎咁樣咯。 真係咩？你真係咁樣諗啊？嗱，你都白咗咁多爪嘅喎，你都唔係淨係 嗱，呢個係細個讀書 包丁解牛咁。 係，但係細個讀書係你不停重複讀一樣嘢，要為咗考試啊嘛。咁但係當然大個咗之後咧，就會覺得呢個唔關我，即係唔啱我用嘅，因為我覺得得到知識咧係即係可以令到自己覺得好開心，就唔係一個怠段嘅一個感覺。所以就我覺得人生裏邊有好多唔同階段咧，都係對於呢一個。無為咧係有會贊同或者唔贊同咁樣咯。 嗯，係啊，呢個都幾有趣，即係自己去選擇咗一個目的去追求，同埋係咪外在嘅社會壓力要我哋去追求嗰樣嘢？我諗即係喺道家裏面經常都會講出呢一個好重要嘅分別，而係相對翻我哋嘅心境應該去調節呢一樣嘢。咁唔知阿 Ming 你有咩睇法？ 我頭先聽大家咁講咧，我就即刻諗起咗一個字叫 hea， 即係當然啦，其實咩嘢係 hea 咧？我估喺社會啦同埋心理層面咧，其實我哋都係嘗試去理解呢個字嘅意思。嗱，有一啲嘅學者就提出咧，其實 hea 咧係分幾種嘅，有一樣咧就叫做覺醒嘅 hea。 一樣咧，叫逃避嘅 hea， 同埋咧分主動同埋被動嘅 hea， 即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哇，點解 hea 都 hea 得咁得意嘅咧？有咁多種，原來係真係幾唔同嘅。嗱，覺醒嘅 hea 同埋逃避嘅 hea 咧，其實個分別咧就係嗰個人對嗰個將來仲有冇一啲嘅希望同盼望嘅感覺。人點解會 hea 咧？好多原因嘅，其中一個可能就係喺個社會入面咧好大競爭，好似頭先大家都有講過，有好多嘢我哋好要追求，譬如人工啦、收入啦、你嘅職位啦、結唔結婚啦、生唔生小朋友啦、你個 social ladder 爬到去幾多啦，其實好多嘢咧都係競爭同壓力之間嘅。咁所以咧最近咧可能係或者一啲新嘅 generation 啊，有啲新嘅諗法就係、是，其實做人係咪一定要追求呢一啲嘢啊？呢啲好多時候就係社會話俾我哋聽係一啲高價值嘅嘢。咁所以有一部分嘅人咧，佢就可能叮一聲就覺得呢、這個可能未必係我想過嘅人生。咁所以就會有覺醒嘅吃，佢哋就去揀一啲咧相對上簡單啲啦，唔需要係咁多物欲啦，或者咁多功即係名成利就嘅一啲嘅生活方式，希望咧可以係慢落嚟，然後去即係平衡翻自己嘅需要。咁但係同逃避嘅吃好唔同嘅，逃避嘅吃咧就唔係揀嘅，佢哋覺得哇太大競爭啦個社會，好多嘢我都冇辦法可以追求到，咁不如唔好面對啦，即係我為咗去避免自己有所失望啦，於是我就選擇乜都唔做。嗱，呢一種 hea 嘅方式咧，就係對未來咧係好冇希望嘅。咁至於主動同埋被動咧，其實就係分就係個決定權嘅問題。主動嘅 hea 咧就係我揀嘅，因為可能係我就係想咁樣嘅人生，我就唔想追求咁多嘢㗎啦，我就係想舒服一啲、安穩一啲嘅。咁呢個係一個價值觀嘅吻合嚟嘅。但係咧，被動嘅 hea 咧就唔係佢揀嘅，係礙於社會因素各方面嘅壓力，導致佢冇辦法去選擇，而無奈地接受，唯有係咁樣生活。咁所以 hea 咧，其實都有幾多唔同嘅款喎，唔知道大家又點諗啦？ 不過阿明，你呢個講咧好有趣嘅，就係講話即係 hea 有唔同嘅形式。首先你有可以有主動同被動，其實咧係好似突發，因為道家咧其實即係雖然喺哲學裏面有一個大嘅題目啦，咁但我自己都本身就唔係研究中國哲學。咁要講翻好耐之前咧，我曾經喺大學嘅時候就要寫嗰份功課咧，就係要去講即係分析《道德經》裏面幾句説話。咁當時咧有幸咧，即係我個教我嘅老師咧，咁佢係牟中三先生嘅弟子嘅。咁咧佢當時咧就叫話：，你睇中國哲學十九講裏邊，牟中三先生咧講得十分之好。咁我自己咧記得咧，當時牟中三先生講嗰樣嘢咧就話，無為呢個概念咧，其實喺西方哲學冇嘅。咁好緊要嘅一樣嘢咧，當好多西方嘅哲學家咧嘗試分析學者嘗試翻譯嘅時候咧，就會用咗乜都唔做 in action 呢一樣嘢。咁大概呢個係唔足夠嘅，因為就等於你頭先所講，即係我去 hea， 我唔去做嘢，我真係所謂達至啲字面上所謂無為，乜都唔做，無所作為，其實就唔係老子嗰個精神。因為我哋需要理解老子，就要諗翻，喂，佢當時嗰、那個歷史性。老子係以批判即係、就是、周朝嘅一啲繁文縟節、周禮而出現。咁當時即係、就是、道德經裏面其中一句説話咧，就係、是、大道廢有人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紛亂就有忠臣。點解會有我哋提倡好多呢啲價值啊？就係、是、因為個世界唔係咁樣樣咯。點解你要提倡喂大家要即係儒家所講要尊敬父母？因為本身啲人都唔孝順父母，你咪要去造作呢一啲嘢出嚟，呢啲就係有呢啲係一所謂有為，但呢有為本身就係一個唔健康嘅情況。喂，個社會已經唔健康啦，你仲朝住佢去走，你做緊嘅嘢只係治標唔治本。你要做嘅就係要達到嗰個無為嘅心境。咁當然啦，即係喺對於《道德經》裏面我哋點樣去分析嗰樣嘢，其實都好主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就係、是、我哋經常講點樣斷句，因為《道德經》呢啲古老嘅典籍都冇標點符號嘅。喂，我哋頭先講道可道非常道，其實可能我哋可以唔咁樣睇，我哋可以話道可道非常道。咁我而家提出嘅意見都只不過咧係建基於即係我自己嘅認識同埋睇牟中三先生嘅一個睇法。不過我覺得好有趣咧，就係頭先 Melissa 呢度講過，喂，我哋唔好咁多慾望，因為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影響咗我哋嗰個心境。咁而喺老子講無為，經常佢都有提出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妖。就係話，我哋要經常維持一個無嘅心境。咁呢個無嘅心境咧係點樣咧？就係無限妙用。我哋冇咗個定見，我哋咧好有嗰個彈性，好有嗰個 flexibility。呢樣嘢咧，我永遠咧就會諗起阿明你個名。呢個名好有趣，你明係一個器名。咁即係儒家咧，經常都會講嘅，即係孔子都講：喂，君子不器， 一個理想嘅人格做個君子，就係唔好似一個器具咁，唔好一個定用，因為咧你要經常裝備自己咧，預備咧不時發生嘅嘢。咁但係道家咧有一樣嘢都好，佢哋講嘅嘢我諗都好似嘅，就係話唔好有個定見。但係咧，我諗道家係你要放鬆嘅，唔好去刻意追求。喂，個外在環境嚟到點咪點咯？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莊子因為有一個故仔好得意，咁啊惠子咧就走去同佢講呢個朋友啦咁就，喂魏王咧送咗粒種子俾我，咁一粒種子咧，咁我種咗佢啦，一種，唉大鑊，一個大葫蘆嚟嘅，有咩用咧？嗱，你咁大個，我裝水咧，佢係穿喎，因為你裝到好多啊嘛，咁我切開佢啦，攞嚟做個殼嚟筆水，咁你又太大，我又懟唔到落去喎，咁樣，咁佢莊子話，有乜問題啊？切開佢咪坐上去，唔好似個船咁去四圍遊蕩下咯，係咪好開心啊？咁我諗呢一個就係即係所謂無為嗰一個心境咯，咁就其實都幾切合。阿明，你頭先嗰種可能係一種覺醒嘅 hea 咁樣。 我莊子咧，其實佢個人咧係好，即係佢係好重視個人可以逍遙噶嘛。跟住即係其實係，我覺得係多啲以一個個人裏邊係，即係佢哋兩個有啲唔同嘅咯。即係老子就可能係無為而治，咁莊子咧就係注重個人嘅精神嘅層面嘅一個好多討論咁樣咯。 咁呢個都幾有趣嘅，因為其實即係道家，你講得冇錯，即係老子我哋成日都講黃老之術係攞嚟治國嘅，即係係好似係一啲手段嚟。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其實中國傳統嘅文人咧，其實都會經常喺呢、這個可能你講即係老子同埋莊子呢兩樣嘢之間去掙扎緊，因為我哋睇李白都成日講，係一個李白一個即係詩仙一個咁灑脱咁逍遙嘅人。咁成日都話唉做官咁，跟住唉做官又官場又不如意，咁啊唉人生在世不如意，又明朝散發 陶淵明啊嘛，歸園田居。 陶淵明亦都有一啲咁樣，咁甚至我哋睇蘇適，即係蘇東坡咁，亦都係一個好出世嘅人。咁但係亦都會咧，經常就係話唉，我所學嘅嘢能唔能夠幫助到個社會？咁我諗即係我哋現代人當然咧，而家可能有另外一樣 struggle。喂，大家都好似有一番事業咯，我又想追求咁多嘢，又有呢個世界，喂個個又 po 上 social media 啲嘢咁靚。咁但係我去追求嘅時候，我又好似即係你話時候，即係裝置一個個人，我哋會唔會喪失咗自我咧？即係迷失咗自我呢一樣嘢？我哋想追求物欲嘅時候，追求有錢嘅時候，似乎好似有多啲嘅能力，咁但係其實可能會喪失咗呢個自由。咁嗱，呢一節我哋講到咁多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無為下先。啱啱之前嗰節咧，我哋就講咗，即係無為咧，其實係一個比較超脱啲嘅心境咁樣，特別咧，可能喺好多人覺得咧，喂，其實可能幾適用喺而家社會，因為咧呢個社會有時咧節奏行得太快，有時可能咧減慢少少咧就會好啲。咁但係咧，即係阿明，你頭先咧喺上一次都有講到，即係一個覺醒同埋一個咧可能即係比較被動啲嘅，似乎咧有一個好壞之間嘅分別。咁我諗其實喺即係研究道家嘅人，有時都可能會斟酌呢樣嘢。喂，你話咩都唔做就咩都做到，咁我都要知係咪真係咩都唔做就咩都做到先？究竟何為真係可以達至無為呢樣嘢？唔知道你喺心理學上會唔會有啲研究啊，或者有啲理論可以分享下？ 我哋可以先了解一下咧，其實 hea 嘅心理過程同埋佢嘅階段性係啲乜嘢？有一啲嘅學説咧就提出咧，原來佢有四個階段嘅一個人 hea 嘅時候。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嗰個壓力累積期啊。我哋社會入面有好多壓力嘅，唔理係古人定係現代人都好，喺每一個嘅時代嘅入面，其實身為入面嘅人啊，我哋都遇緊好多壓力。咁譬如而家我哋即係現代人，可能就係工作壓力啊、學業壓力啊、人際關係啊、組織家庭等等嘅壓力啦。咁都好多好多壓力嘅，或者好多好多競爭喺度出現嘅時候咧，人就會累積咗壓力嘅狀態，跟住就會去第二個階段啦，就係、一個嘅無助感嘅形成期啊。當好多壓力累積嘅時候，人咧就有努力去嘗試睇下可唔可以處理到呢啲壓力啦，可唔可以解決到啲問題啦。但好多時候可能喺社會入面咧，我哋都面對好多你解決唔到嘅問題，尤其是可能有時候社會上面嘅 social ladder 好難行上去，或者好多競爭你根本覺得好攰啊，唞唔過氣嘅時候，就會形成一種習得無。 助性的狀態 ，learned helpless 啊，即係無論你點樣做，你點樣去努力，其實你都冇辦法可以打破入面嗰個框框嘅狀態。咁啊，到第二個階段，跟住第三個階段咧就重要啦，就係個適應期啊。嗱喺呢個階段入面咧，嗰個學説就話分兩派嘅，一派人咧就叫覺醒吃，佢覺得咧，唉，反正我都冇嘢可以做到太多噶啦，不如我去順應我自己嘅狀態，我嘅身心需要，可能同我嘅價值觀，我去選擇一個形式，我唔再追求太多嘢。喺呢一個狀態就係覺醒吃，其實佢對未來咧都係有希望嘅，佢唔係完全悲觀噶。但係第二類人咧就唔同啦，佢就可能係一個逃避嘅吃，因為各種嘅壓力導致佢覺得唞唔過氣啦，好多無助感啦，好多無力感啦，我冇辦法啦，我唯有咧就唔再去面對呢一個咁多嘅競爭，我收埋我自己。最後嗰個階段咧就係長期嘅影響啦。嗱，當然啦，覺醒吃咧可能真係令到嗰個人咧佢個幸福感咧會係提升翻嘅，因為佢揾到自己合乎自己嗰個嘅 values 嘅一個嘅生活模式。但係調翻轉逃避吃嘅人咧，佢幸福感會降低啦，而且對佢嚟講嗰種長期嘅無助感啊，嗰種失落感啊，嗰種冇成就感啊等等，甚至乎係孤獨感啊，都會有機會影響佢嘅心理健康。 嗯，講起覺醒吃咧，唔知關唔關事啦，我身體都試過呢、這個。覺醒吃，因為記得咧之前咧，我有段時間咧好唔夠瞓嘅，即係因為每一日想做嘅嘢好多啦，咁跟住咧就排滿咗個 schedule 啦，每日瞓得可能係四五個鐘頭啦，咁跟住咧身體咧就開始出現一啲狀況，譬如係敏感啊，或者係啲細菌感染啊咁樣啦，咁跟住後屘咧有個禮拜咧就唔知點解就好眼瞓，好眼瞓，咁咧就每一日瞓十幾個鐘頭。咁即係我嗰時係自己做藝術啦，咁所以就可以每日就啊好攰啊，跟住就攤上床瞓每十幾個鐘頭啊，咁跟住就好驚啦，咁跟住就覺得哇，我身體係需要翻一個好休息嘅時間 hea 啲過生活咁樣咯。 咁你講開頭先，即係呢個都幾有趣，因為即係如果覺醒 hea 同埋一個被動 hea， 被動 hea 似乎真係係已經啊，我接受咗呢個世界係咁樣樣啦，我點都係都改變唔到。咁但係如果你講覺醒嘅，反而我係，我嘗試，可能我呢一刻改變唔到個社會，但係我可以改變唔到外在嘅環境。但係咧，我可能首先裝備下自己，或者我換個角度去睇，可能理解下呢個世界上其實可能仲有好多唔同有價值嘅嘢。即係我諗喺你呢個 case 頭先你講，喂，第一次講，喂，老子可能又要呢又要嗰樣，咁我讀書嘅時候，跟住咧發現到莊子就話，喂，有涯取無涯。咁但係當我到大你大個咗嘅時候，可能係咪會某程度咁樣樣推咗你去，咦，試完可能做廚師做藝術，咁去試唔同嘅嘢，去打擴闊下自己嘅睇法，等自己嘅諗法係唔同咗咁樣。 我覺得咧覺醒吃咧，其實係有少少，即係你話我已經可能追求咗咁多啦，我反而選擇去吃少少啦，係有少少係可能係你放低個慾望咯。咁我自己都覺得係有幫助嘅，即係如果你係可能你 OK， 我而家已經得到咁多嘢嘅時候，有時咧就反而你做人個體態啦，或者你真係可能喺你嗰、那個工作環境度諗住點樣樣可以去。進展上去嘅時候咧，咁我反而係我而家就好少話，即係諗我可能一定要係比邊啲人做得更加好嘅，真係唔真啦。跟住或者一個慾望嗰方面咧，就係少咗。我而家反而你慾望可能少咗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個時間管理會。改善咗，因為你可能好多嘢想做嘅時候咧，你就會堆積一大堆嘅目標俾自己去做啦。咁結果每樣嘢咧都可能咧就淨係做完呢樣，跟住之後諗啊，嗰個仲未做啊，跟住之後你就開始做嗰樣嘢，咁就變相咗其實你咁樣去增添自己嘅壓力咯。咁反而好似有啲嘢咁，我話 OK， 我今日即係有句説話就係今日只做一件事啦，係啦。係好相同嘅，咁即係可能我今日個目標淨係做依樣嘢，咁我完成咗啦。咁但係因為可能我係冇個壓力嘅時候咧，我係特別快手去完成依樣嘢。咁而完成咗之後就諗啊，我今日究竟我會想繼續做嘢啊，定係放鬆？ 我諗起咧一個詞語咧，係都關於唔知係咪叫做。覺醒吃啦，咁因為咧係一個好出名嘅小説作家，好成功大成功嘅小説作家啦，村上春樹啦，佢寫咗一篇散文，即係佢其實散文集裏面有一篇咧係講小確幸，大家應該都唔陌生啊，對於聽過呢一個詞語就係好華語地區都好成日都提小確幸，咁其實我本身都對小確幸唔係太認識，咁我專登 check 究竟係唔係都係一種 hea 嚟嘅咧，咁佢就其實佢又唔係真係 hea 嘅，佢係都幾。 正面嘅，佢就係對於一啲新活發生嘅小事物，會感受到一個確切嘅幸福感。咁好一樣好好小事咧，即係村上春樹咧，佢嘅佢個例子咧係一樣好搞笑嘅。佢係話哦，佢自己選購一條內褲，咁跟住咧抌去洗，跟住就乾咗佢之後咧，再折翻埋佢，就係一種小確幸啦。咁就係其實佢冇追求一個好大嘅成功，嗱當然佢自己本身已經成功咗啦。咁但係咧，佢其實生活裏面咧有好多人唔係可以話。哦，有一個上升的階梯可以去到一個很大的成功，但係都可以在生活面對生活的時候都是一個正面的態度，有一個感恩的心，得到一些幸福的時候都可以將那個幸福感留在個心裏邊咁樣咯。 我啱啱聽大家咁講咧，我就喺度諗，可能大家講嘅就係嗰個嘅 transition 啊，個適應期啊。嗱，好似頭先阿 Cam 咁講，你一開始可能衝衝衝衝衝好努力去想去 achieve 到某啲嘢，但去到一個位，你身體都會話俾你聽，喂唔係啦，你要休息一下啦。或者係好似頭先你分享嗰個故事，村上松柱覺得，哎唔係，去到某個位，我都係要休息一下啦。咁其實有時候咧，可能喺好多嘅壓力底下啦，我哋人咧可能一開始係逃避 hea 嘅，因為我哋好想行上。我哋冇辦法行上去，有好多無力感，有好多不忿嘅感覺，甚至乎係古人李白都可能係當時就成日喺度飲酒啊，要麻醉自己，懷才不遇嘅感覺。但去到某一個位咧，可能人咧的確係有啲覺醒嘅，佢哋開始會好似頭先阿 Melissa 咁講，我哋開始調節自己，究竟我哋追求嘅係乜嘢？我哋想要嘅人生究竟係點樣？我哋嘅價值觀係點樣咧？去到呢個位，就算環境上面都仲係有好多競爭同埋壓力，但可能自己心理上面調節咧。就變成了覺醒期，我們開始 tune 自己的價值觀，不再去強烈地追求某一些東西，但是同時保留著希望和對生命的一種熱誠。 我覺得這個都挺有趣的，因為我們一直都可能說我們可能適當的時候要休息，因為不可以過勞，因為始終在我們的社會由小到大可能都會教育我們喂勤力一點，勤力啲做嘢，你先第知有出頭天。你而家就梗係可能話，你唔需要用錢啫，咁你梗係要儲定啲錢啦。你第時點知道可能有唔同嘅需要咧？咁同埋，喂，人梗係人望高處啊嘛。咁你有咁嘅能力，咁咪去做多啲咯，係咪先？你而家做咩要休息啫？你唔好諗咁多休息，你去工作咁樣。咁我哋當我哋諗呢樣嘢嘅時候，如果我哋擺翻無為呢個概念，咁似乎無為咧，只不過係一個手段。可能喺適當嘅時候咧，我哋休息下，等我哋咧重新精神翻。但始終最後嗰樣嘢咧，我哋都係要我哋成日講，喂，你要咧有嘢出產至得嘅。你而家可以休息，咁但係咧有另外一個對老子即係或者我哋對無為嘅睇法就係、是，其實可能無為咧係我哋最高嘅目標咁嘅嘢。因為咧，當我哋咧每一個人可能唔去太過追求好多嘢嘅時候咧，可能喺社會嘅層面冇咁多嘅紛擾啦。咁或者個人嘅層面都其實幾有趣嘅，因為我最記得咧古希臘嘅哲學家阿里士多德咧，亦都經常會講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成日講即係 leisure， 即係閒適啦，閒下。其實咧，佢話喺做哲學嘅人嚟講咧，呢個係最緊要嘅嘢。嗱，咁當然啦，喺佢嘅歷史背景嚟講係風涼話嚟嘅，因為咧佢哋咧能夠可以做哲學，咁當然咧係因為建基佢哋有奴隸制啦咁樣。咁但係佢經常會講就係、是，我哋去到嗰一位個閒適，如果作為一個人生嘅目標咧，咁其實好緊要，因為當你有閒適，你都可以思考呢一啲咧唔係咁有迫切性嘅話題，或者咁有迫切性嘅議題。即係我唔係諗話聽日食飯點算啊，我都直頭即係温飽都未搞到點。咁當我哋有咁嘅時間。我哋走去思考下一啲咧，好緊要嘅問題。呢啲問題係關於咩咧？可能係我係點樣嚟嘅？呢個係一啲純粹係即係知識上就係好似你講，唔會令我哋怠意嗰一種知識，係可以令到我哋豐富咗我哋嘅精神生活。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有一個好緊要嘅嘢咧，孤物論我哋係理解無為作為一個手段或者作為一個目標咧。咁好緊要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哋去無為嘅時候，或者當我哋去到有呢、這個。閒下嘅時間咧，即係無論我係因為覺醒嘅原因，或者因為壓力太大，我個身體自己叫我係放鬆啲。我哋即係唔能夠好咁利用嗰啲閒適時間咧，其實都係幾緊要嘅。即係因為我哋社會教我哋咧，就係點樣去勤力，就冇乜咧教我哋點樣放鬆嘅。咁我就又想問下阿明，你一定有嘅，你一定有一啲即係我哋如何放鬆方法。我亦都相信 Melissa 你都一定有嘅。 同埋咧，都即係當放鬆嗰時咧，即係細細個開始啦，就一定要勤力讀書或者係勤力工作。一放鬆嘅時候咧，就會有內疚感啊，係咯， 即係好唔啱咁。 係咯係咯，究竟點樣抵抗呢一個感覺咧？ 會唔會有啲即係正念飲食啊方面可以幫到我哋啊，或者諸如此類？ 我自己咧都其實係每個禮拜咧我都係定，咁我工作上咧其實係可以即係 flexible 嘅，即係有少少話我特登可能呢個晏晝係抽出嚟啦，唔見客啦，咁我每個禮拜咧都有呢個自己嘅時間嘅，咁而我去做咩咧，就有時真係我安排咗係即係做運動啦，有時咧其實我真係攤喺屋企啦，自己就喺度睇劇咯，咁我覺得其實係好 hea 嘅，咁 有冇內疚感啊？ 一開頭咧，其實 覺醒咗。 以前細個就其實都有呢個習慣，攤喺度可能睇劇嘅。跟住到即係可能有一段時間比較努力工作咧，反而咧就叫自己唔好咁做啦。咁跟住去到而家啊，發覺咦，原來真係如果我要 balance 自己嘅時候咧，其實我都要揾啲方法咧，自己真係好中意覺得好 relax 嘅。咁我就覺得睇劇係最 relax 嘅嘢。咁我就即係有時我朋友即係約我嗰日出街，我話唔得啊，呢個係我 me time 嘅時間啊。跟住我話你做咩？我睇劇咯。咁就我係試過，即可能有時即係兩個禮拜做唔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咁我就已經 feel 到自己我有咩嘅可能負面嘅嘢開始衍生出嚟啦。咁我自己就可能容易病啦，或者就最明顯咧，我諗係個人真係成日都覺得瞓唔夠咯。咁要瞓唔夠嘅時間咧，就反而覺得即係自己工作上真係越嚟越吞得好慢啊，就越嚟越 hea 啦。 哇！咁 Lisa 似乎你呢個幾犀利， 好 transition 啦，係咪啊？ 我相信我知道阿 Ming 咧，你係工作狂係唔得嘅。不過我哋而家歇一陣先，翻嚟再講。啱上一次咧 ，Melissa 咧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咧佢自己歇嘅嘅方式啦，咁樣啊！我記得咧，阿 Ming 你曾經講過咧，我哋即係喺咪後嚟講過咧，話你咧都係工作狂嘅，基本上咧每日咧覺得咧唔做嘢咧就好似唔舒服咁樣。咁你啊 hea 唔 hea 嘅咧？我想問。 嗱，我自己咁睇嘅，工作狂係我花朵嚟嘅啫，但實際上我都有我 hea 嘅時間嘅。不過我估咧喺工作上面咧，俾我嗰種滿足感同埋成就感咧，係好刺激到我嘅 dopamine 嘅，我嘅多巴胺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對我嚟講咧，喺工作嘅過程入面咧，我係好得到我自己嗰個成就感嘅感覺，同埋某程度上我做緊嘅嘢都的確係我好中意嘅嘢。所以其實咧，我覺得係同我個價值觀咧係某程度上是吻合的，但是 hea 呢，其實我同意是需要，因為呢壓力其實好像剛才講啦，會累積的，去到某個位置呢，你是需要去減壓的。那我自己喜歡減壓的方式呢，就好喜歡去旅行的。那所以我的工作的 pattern 呢，其實就是忙一段時間休息一段時間，忙一段時間，咁所以就會有好多好多 period 嘅狀態喺度咯。 咁所以對於你嚟講，其實旅行咧都係一個即係等你可以再等住啊舒緩一下，咁去翻嚟工作。咁我同你咧個 pattern 好似啊，不過我倒翻轉，我勤力工作咧就係為咗 hea 嘅啫。我希望可以越 hea 得越耐咧越好。咁啊，聽我想問一下咧，如果其實你作為一個從一個藝術家嘅角度，即係你亦都從一時一個廚師，咁 hea 呢一樣嘢，佢哋會唔會喺呢兩個唔同嘅角度嚟睇，會有所唔同咧？ 都嗱，我覺得都好難做一個好 hea 嘅藝術家，或者做一個好 hea 嘅廚師咯。因為其實兩樣嘢都係要手作好多嘢先可以出成品，即係同埋嗰件事好 rely on 我。即係如果我好 hea 嘅話，我冇做作品咁就即係。好冇 discipline 咁，跟住就唔會有作品出嚟咁樣咯。咁所以兩樣都唔係一樣能夠 hea 嘅工作咁樣咯。 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藝術家，唔係好多時候需要即係放鬆嗰、那個、那個腦袋，我哋叫做咁就等佢有一啲靈感咁樣。 或者係唔係用可能嗰段時間唔夠膽用 hea 嚟形容自己咯？就係會有內疚感咯。即係所以就係之前我講嘅唔夠膽 hea 瞓覺瞓好少嗰樣嘢，係唔知點解係會有內疚感，因為就係覺得我既然揀得呢啲職業，一定要自己好keep 到自己個 pattern 啊，一定要好勤力啊，催谷自己先可以做咯，係咯。 咁都幾有趣，因為我經常喺度覺得，即係你做藝術，你係應該要慢慢，即係唔同。我諗我哋就可能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哋對呢啲藝術家就經常有一個覺得即係好奇特嘅諗法。咁所以我成日諗，咦？你做廚，不過當然啦，你係西廚，我即係想象，如果你係中廚，你知即係每日要喺不停咁樣炒啊炒啊炒啊咁樣，咁似乎咧可能同藝術家咧即係慢慢咧要好舒服咁樣做嗰樣嘢啦，未必可能會有所咧抵觸。咁唔知我想問你呢時候，我其實咧係好有興趣咧，想問多啲關於 即係喺正念飲食方面咧，其實同 hea 呢一樣嘢會唔會有所即係幫助到或者有所抵觸咧？ 其實我覺得正念咧，佢本身同道家咧個意思咧有少少相似嘅。咁道家個方面其實佢係唔好追求咁多啊，冇咁多慾望啊，同埋都係好 emphasize 話啊無畏就即係都要清空個雜念啊。咁好多時都會估正念嗰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個方法咧，令我哋去靜落嚟啊，咩都唔諗嘅。咁但係咧，再 emphasize 咧，更加就係你要 enjoy 當刻，察覺當刻發生緊咩事啦。咁我舉個例子先。咁我自己發覺係我自己個例子嚟嘅。咁我以前咧翻工嘅時候咧，都會咧行翻屋苑嗰條路去小巴站嘅。咁咧我好習慣性咧，因為我翻工咧我就會好匆忙啦。咁我淨係同埋就會睇住個電話嘅啫。咁我係習慣性 ，OK， 一離開咗門口，跟住就拎個電話睇有咩睇啦。咁我係咁樣好不自覺，唔知點樣咧，就好似唔需要望條路咧，就已經走到去嗰個小巴站噶啦。咁跟住有一刻我有一次就發覺啦，啊其實活在當下意思啦，咁樣感受可能你有個周圍嘅氣氛係點啦。咁我就發現，我放低個電話先，咁跟住反而我真係好似可能冇電話嘅時代嘅時候去感受嗰條路，咁我就會發現，原來呢條路，我以前有望過，但原來咧，因為我之前咧成日撳電話，我好似好陌生咁樣樣，咁我去重新咧認識翻究竟條路係點啊，跟住或者會睇到啊唔同嘅鄰居啊，呢個鄰居佢只狗仔唔同咗喎，咁樣或者啲花花草草啊靚咗喎咁嘅，咁好多時喺呢個過程行翻去小巴站的過程咧，其實會有很多很感恩的事情，就好像一些小確幸啦。咁你就會覺得，啲花草啊綠色咗啊，唔再謝啊。咁我就會很感恩，係咪有人去打理佢咧？咁一定是打理個佢嘅人咧，好有心機啦。另一方面咧，都是感恩翻自己管理處啦，係佢有揾人打理佢啦。咁呢個 係俾管理費， 係啦，啲管理費唔好差。嘥咗啦，咁樣係啦，咁我有少少咧呢啲咧開心嘅感覺咧，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喺正念嘅期間咧，其實係會做到噶。咁正念其實最入門咧嘅練習方式啦，係要去靜觀咁樣呼吸。咁呢個係真係揾一個安靜嘅環境。咁去閉上眼睛，咁我開始留意你個呼吸。其實我覺得幾多下吸幾多下或者呼幾多下唔緊要，總之你要留意嘅時候就係留意吸嘅過程，真啲空氣去到邊度，呼嘅過程空氣出嚟嘅感覺。咁就依個過程咧，其實係好多時候可能我哋會將個專注力就放咗我哋嘅呼吸嗰度。咁呢個就係道家所講嘅。清理雜念啦，咁好多時就係如果有時我真係太大壓力嘅時候啊，做呢啲嘅動作嘅時候咧，都可以幫到我 relax 啦，放鬆咯。 我記得頭先咧 ，Melissa 喺度講話你放鬆嘅時候睇劇啦，我諗起咧有一啲咧。最終極嘅 hea 就係睇劇都揾啲 hea 劇去睇，有一個名詞咧叫做有一種文體咧叫做空氣系啊，咁就係咧日本一種動漫嚟嘅，通常咧就係形容一班年青人啦，咁佢哋咧就成個故事咧好模糊嘅，意向不明咁樣啦，咁但係咧因為就係佢哋冇一個好終極嘅目標啦，又或者係冇終極話要打大佬啊，或者係要一啲好難度高嘅挑戰啦，亦都冇一啲好傷心啊，或者係一啲好大壓力嘅情景出現啦，咁就受到咧好多翻工好大壓力嘅人咧去追捧呢一種劇，咁就係咧佢哋就成個氣氛啦，即係音樂啦、光線啦，都係令到好柔和啊、好舒服啊，又唔會令到大家心跳加速啊，咁而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終極睇劇，仲要再 hea 啲咁樣嘅一個方法咁咯。 我剛才聽大家講好像大家都講了很多 hea 的好處，或者叫做休息喘息空間的一些好處，我都很同意的，就是某程度上我覺得如果我們去選擇給自己在日常繁忙的工作很高壓的狀態底下可以停下來，是必須要有一個休息的空間。不過呢，如果我們去講回逃避 hea 或者被動 hea， 其實長遠來說對精神健康或者心理健康就未必一定是有這麼大的好處。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被動 hea或者是逃避 hea， 其實那個人他不是選擇去 hea 的，他 哋因為各種嘅原因，所以佢先被逼啊，唯有係咁樣嘅啫。嗱，短期入面咧，其實係好嘅。短期起碼我唔使面對嗰個壓力來源，我唔使喺度再諗啊，我要追求啲乜嘢，或者我唔需要再俾一個嘅即係 KPI 自己，我唔需要去 achieve 嗰啲嘢。短期入面咧係舒服咗嘅，係啦，嗰啲焦慮啊，嗰啲壓力啊，係會比較輕一啲。但係長遠嚟講咧，點解話對心理健康未必長遠有效咧？就因為就好似頭先阿 Cam 有講過，其實咁樣嘅狀態咧，其實係好多 guilt 嘅，好多內疚嘅感覺，可能係怪責自己點解冇辦法可以繼續競爭下去啦，可能係覺得點解自己咁冇用啦，因為呢個唔係自己選擇嘅，呢個係被某程度上係被逼，所以揀 hea 嘅啫。咁所以咧，有啲文獻就發現咧，如果係逃避 hea 啦，或者係一啲被動嘅 hea 咧，其實長遠對嗰個人嘅焦慮感啦、自我價值啦、嗰、那個。對自己的認同等等，甚至乎是那個長遠的幸福感，其實反而是會有下降的狀態。所以 hea 呢，好視乎其實你是採取一個什麼的心態去看這件事，究竟你是我覺得我是需要一個喘息空間，還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我很無助，所以我唯有是這樣，我估都有個分別的。 當你講到這個即係話啊，究竟 hea 其實有好處壞處，即係咁當然我哋好多時候就知道，即係每一樣嘢一定係有兩面，即係有時可能過多咧就唔係好好。咁我諗起咧，即係德國哲學家咧康德咧，好奇怪地呢、這個係我到而家睇咗好多次我都唔理解點解佢會咁樣講。咁佢就咧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康德嘅倫理學咧喺西方哲學裏面咧係極之重要嘅，因為咧佢係從一個我哋所謂責任呢個概念開始講咁嘅 deontology， 咁我哋嘅責任係咩嘢咧咁樣。咁佢就提出一樣嘢，咁當然咧最出名好多人都聽過，即係康德咧一個好令人咧都比較難以，好多人難以接受就係話，喂講大話係唔可以，喺任何情況都唔可以。咁佢一個咧，我咧係覺得好靚嘅一個論證嘅咁提出。咁呢個我個想講唔係呢一樣嘢，而係佢咧喺當佢討論咧究竟有邊啲嘢係我人嘅責任嘅時候，佢提出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人咧有冇責任咧？要去將我哋原本嘅潛能咧去發展咧？咁其實即係話我好 hea 咁樣過一生得唔得咧？咁喺康德提出嘅嗰個論證好奇怪咧，佢就話我哋因為其實康德所講嘅所謂倫理學咧，佢就話我哋係想像咧有理性嘅人咧，我哋一齊去建構一個所謂道德嘅標準、道德嘅價值、一個道德嘅原則。咁呢個原則係點樣建構出嚟咧？我哋就諗下，我哋每一個人咧做嘢咧都有我哋自己個人嘅原則。我哋就問下呢一個個人原則，如果放諸四海裏邊係可唔可以？講大話唔可以，點解？因為講大話嘅個大概嘅例子咧，個意思咧就係話。如果我係認為咧，我平時都講真話嘅，不過咧我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呃人。如果呢一個咧係我哋個人嘅原則咧，其實唔可能擺諸四海皆用嘅，因為當你將呢樣嘢咧擴而充之，全部人咧都攞呢個嚟原則嘅時候咧，呢個世界就冇人相信大家，冇人相信你嘅，你就冇可能講個大話。咁但係康德就話。你而家想象下你自己個人嗰個原則咧，就係話我就算我好有才能嘅，但我唔去發展，我 hea 咗咁樣過。咁呢樣嘢得唔得咧？佢話：如果我哋作為一個理，呢、這個咧就唔係好似講大話咁嚴重，但係佢就話咧，我哋作為一個理性嘅物種啦，我哋係唔想喺呢個世界度生存。我係唔理解佢點樣可以達至呢個結論。咁但係呢個咧係佢嘅其中一個嘅睇法。咁咧經常咧令我諗起咧一個古仔，我相信好多人都聽過一個寓言。咁我自己咧，真真正正去思考呢個故仔嘅時候咧，就係我自己咧好 hea 嘅時候，即係其實日常嘅時候我都係咁。咁但係咧細個嘅時候去旅行，我記得喺旅館咧，好中意住 hostel， 咁啊識咗一個加拿大嘅朋友嘅，咁佢同我講一個故仔。咁、那個故仔就係話咧，有個漁夫咧，有個釣魚。咁咧跟住咧遇上一個銀行家，外國嚟嘅銀行家。咁、那個銀行家就話：你一日釣一條魚咁得閒嘅你咁樣，好難釣嘅咩？佢唔係我釣完咁啊去玩啊，咪即係享受一下咁。咁銀行家話：你咁樣做梗係錯啦！你嚟而家釣多幾條，釣多幾條咪多本金咯，多咗本金咪買多架船咯，買多個船咪越嚟越多本金咪買多幾架船，買多幾架船之後咪上市集資啦，係咪先？即係誇張啲。咁你咪好多錢咯。咁跟住嗰個漁夫問佢：咁我要咁多錢嚟做咩啊？咁之後咪可以喺度釣魚咯，係咪啊？ 咁而家唔係釣緊魚啦咩？ 咁我經常我就即係經常呢個故仔，真係好多人聽過。但當時我朋友講嗰樣嘢。唔係㗎，都係大個啲就知道，你唔可以日日淨係玩，因為你有時都要 keep 到少少錢，因為你唔知道你聽日可能會唔會病，你會唔會你嘅朋友可能都要需要呢樣嘢。 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喺我哋個今日討論嘅話題裏面都其實幾相關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要再起一陣，因為可能我哋鹹蛋超人咁樣樣，唔可以三分鐘休休息先。好，翻嚟再講。之前幾節咧，我哋都講咗好多無謂啦，或者甚至我哋叫做咧用而家嘅説話咧，可能係 hea 啦。當然啦，無謂就唔係 hea 咁，但係引申出咧，即係可能我哋好多時候，唉，唔做嘢，懶懶閒咁樣。咁我哋都講出咧，即係可能其實有所謂覺醒，有所謂主動啲嘅，所謂被動啲嘅 hea， 咁有好處唔好處。咁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講，即係其中一個有時未必話我哋即係啊呢樣嘢好我哋去做，呢樣嘢唔好我哋做。有時咧，其實咧未必我哋可以控制，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喂，可能。啲嘢整定啦，咁做咁辛苦嚟做咩？我記得以前咧，我朋友咧同我講咧，佢拍拖，咁啊拍拖嘅時候咧，佢女朋友咧就佢過馬路，咁佢就話，因為佢女朋友唔想齋衝出馬路，即係你知香港人好中意亂咁過馬路咁樣，咁佢就衝咗嚟咁啊，跟住我朋友真係好擔心掹翻嚟，跟住佢就話唔係嘅，整定㗎啦，其實好多嘢，跟住我同我朋友講。唔好啦，同佢分手啦，整唔整定都分手啦。 我覺得咧，其實咧，所謂嘅 hea 啦，的確係有時候現實有好多嘢咧，我哋未必改變到啊。即、譬如真係假設經濟唔好嘅時候，俾人炒咗，咁你都冇得唔 hea 住，係咪？真係唔係即時可以啊揾到一份工嘅。咁所以咧，可能有少少咧，我哋話一啲嘅調節自己嘅方式啦。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可以去選擇咧點樣去增強我哋自主嘅需求同埋滿足感嘅嗱。你唔係一定要揀完全 hea 同埋完全唔 hea 㗎，你總有中間㗎嘛。咁有啲時候可能就係設立一啲小嘅目標啦，就算唔係一定去競爭啲乜嘢，或者一定要去達到某一啲經濟上面或者係名利上面嘅嗰啲嘅 KPI， 你都可以譬如學啲嘢啦，或者係去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嘅活動啦，譬如藝術、音樂去寫作都好。其實呢啲都可以係一啲少量令到自己有滿足感或者係成就感嘅事情。另外咧就其實增強我哋自己內在嘅動力感啊，揾啲興趣啦。其實就算你唔係追求緊社會標準所講嘅一啲嘢，其實都唔等於你咩嘢都唔使做或者咩都冇得做噶嘛。你都可以去增強自己嘅一啲嘅興趣，或者你自己嘅一啲嘅其他性格上面嘅強項，呢啲都係可以考慮嘅嘢。另外咧，有啲研究就話咧，當一個人好逃避 hea 緊啦，或者一啲好被動 hea 嘅時候咧，好傾向收埋自己啊，因為覺得好似好冇希望係啦，好冇成就感咁，所以個人就越嚟越接嘅係啦。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中一個唔好嘅地方就係會影響咗嗰個社交嘅問題，好冇聯繫嘅。咁所以一個我哋都要諗咧，喺 hea 嘅時候咧，都適量保持翻有社交接觸。就算你唔係追求好多即係競爭性上面嘅嘢，都可以識朋友，都可以見朋友嘅啫。咁所以呢啲都係啲小 tips， hea 都可以 hea 得咧，唔係一定要完全係被動或者完全係逃避嘅。 咁其實有冇啲方法咧，係幫一啲係即係自己好中意 hea 嘅人咧？即、就、係、是、你所謂嘅 惰性好強嘅人咧？ 係咯，係咯。因為其實我身邊真係有個朋友咧係咁嘅，佢自己可能失業啦，失業完之後冇失業完啦，失業緊係啦，失業緊嘅當中就反而真係越收越埋，因為已經有一段嘅時間啦。而嗰段嘅時間，佢可能會同覺得自己同身邊咧嘅朋友嘅距離越拉越遠啦。到咗即係可能到而家咧，其實佢反而有時我 feel 到係唔係好想再同朋友接觸啊，或者越嚟越少出嚟。咁其實我哋嗰啲朋友圈都有嘗試過幫過佢啊，或者我不如你叫佢學下嘢啦。咁但係其實係冇噶喎，係啦，佢又唔會自己好似唔肯去做改變咁樣樣咯。 我估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啲好常見，就係你被動 hea 嘅時候，即係你冇得揀，其實就會出現嗰種無力感好強烈嘅狀態。通常咁樣嘅情況咧，我哋一般都叫佢你去控制翻啲你可以控制嘅嘢，日常生活嘅節奏啊。因為我聽可能你嘅朋友，我唔知道係唔係啦，可能直情有時候接得好緊要咧，連 自我照顧啦、self hygiene 啦、瞓覺啦、作息啦，全部都會亂曬嘅。有時候直情唔記得咗食嘢，係啦，瞓十幾個鐘都會有咁樣嘅情況。所以其實第一步咧係讓佢個生活作息都叫做有翻個規律先。人係好需要控制感嘅，有好多時候咧大環境嘅嘢，譬如工作，我哋未必可以控制，我哋即時揾到工。但係你嘅生活作息咧，你幾時食飯，你點樣打理自己，其實呢啲好微小嘅嘢咧，可以係作第一步。跟住之後先慢慢去出翻去見人，跟住之後先再學少，即係學翻一啲嘢，跟住先再有下一步咯。咁可能就係從小嘅嘢開始掌握翻嗰種掌控同埋嗰種安全嘅感覺，先再去下一步啦。 啱啊，你講得好啱。我就係發現啦，有啲可能比較接嘅客人又好啊，朋友又好咧，佢哋咧係可以同你個好似個時差過又，即係你做緊嘢嘅時候，佢就瞓緊覺啦。 係，我記得咧，我上排睇一套戲咧，好感動啊！套戲叫做《Perfect Day》。咁跟住咧，佢就講一個清潔廁所嘅人啦。佢應該本身係一個知識分子嚟嘅，亦都應該過一個好唔錯人生。但係當然套戲裏邊冇講嘅。咁但係咧，佢係而家就係佢比較即係叫做匿埋咗自己啦。咁跟住就好會揸住佢個 4 van 去清潔廁所啦。咁跟住就聽一啲好懷舊嘅卡式帶啦。咁跟住咧，佢就養植物啦，每日。同埋佢會影樹木啦，咁跟住就係每日揾一啲佢好少嘅事去做，咁就可以將自己帶翻出去個社會度咁樣咯。 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即係我哋識唔識得喺一啲嘅時候，即係譬如頭先 Melissa 你講嘅，你嘅朋友咁，可能有時喂佢冇嘢做，咁就好似喪失咗個人生嗰個動力咁。因為我諗我哋即係經常都係啦，我哋都講，我哋呢個社會始終都係教我哋要做一個所謂有用嘅人，有用嘅人就要有工，你就要人工揾得好咁樣。咁我之前咧睇過好多咧，即係歐洲一啲比較左翼嘅思想家咧，佢哋經常都提出一樣嘢就話，我哋除咗成日講最低工資嘅時候咧，其實係要講下最高工時嘅，最高工時。不單止只是保障我們一個人的健康，即個人的健康，亦都是呢，我們不應該說喂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做多些工，因為呢其實閒暇靜下來的時間是很重要。如果我們的最想像一下我們的最高工時，一個禮拜可能只是做30小時工作，即可能你5天工作每天做6小時，你我們的社會絕對是富裕，我們的社會絕對呢只不過是因為貧富懸殊的關係，在大部分我們現在的地球基本上是絕對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大家過一個很豐足的生活。咁如果能夠即係唔係話喂有啲人好有能力嘅，可能佢做好多嘢，咁令到咧其他人咧可能冇咗呢個工作嗰個機會。咁但係如果我哋設立咗最高嘅工時嘅時候，其實大家咧都可以咧比較平均地咧分配啲工作，我哋亦都可以平均地咧會獲得更加多閒暇時間咧。咁其實喺一個富裕嘅社會，我哋可以思考喂可能藝術上面我哋可以做多好多嘢，我哋可以睇我哋中意嘅書，呢啲係可以擴闊咗我哋嘅時間，咁擴闊咗我哋嘅空間，擴闊咗我哋嘅想像，咁亦都當我哋去到一個喂，忽然之間可能人家有即係呢個情況，個時間唔好喎，咁樣樣冇一份工喎，咁我哋亦都唔會話企咗喺度，哎呀，我應該做乜嘢嘢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緊要。 同埋咧 ，echo 翻加我哋頭先所講咧，一個人咧如果扯得太緊要咧，其實可能長遠嚟講唔係最理想，因為人係會 burn out 嘅。係啦，即係當好似我哋成日講話壓力，嗱適當嘅壓力係好嘅，因為完全冇壓力咧，人係冇動力嘅，因為你都唔知為乜嘢要繼續行落去。但係壓力過咗濃咧，其實自然就有好多問題，生理上面出現問題啦，可能係當壓力好大嘅時候，可能你免疫系統會出現問題，所以我哋會容易病啦，有好多情緒啊等等即係唔同嘅情況出現咗，所以壓力咧其實係要適量嘅。咁雖然最低最高工時其實係好嘅，因為有時候人太扯咧，某一啲職業嘅人就係嘅啦，佢扯得好緊要，可能係頭10年不停扯，完全唔瞓嘅。但去到之後咧，所有嘢就會出曬嚟，個人好攰啦，你直情乜嘢都唔想做，其實有少少就可能係 burn out 嘅情況。對個社會嚟講咧，一啲真係扯到嗰啲人，我相信可能本身都係有能力嘅人咯。咁快佢有一個 burn out 嘅情況，對社會嚟講都唔係一個理想嘅。 講起最高工時啦，咁跟住又頭先你又問我藝術家可唔可以 hea 啦？咁我諗起咧一個藝術家啦，佢叫謝德慶啊。咁佢咧其實佢嘅工時先係最長嘅咯。佢曾經咧有幾個一年嘅 project 係幾個喎，即係接連住做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將自己困咗喺studio 裏邊嘅一個籠裏邊，乜都唔做。 唔做任何嘅娛樂啦，唔講嘢啦，咁跟住唔睇書啦，唔聽音樂啦， 超級無為。 係啦，超級無為。但係咧，佢要做一年，就將自己困喺裏邊，唔同其他人溝通啦。咁即係呢件事咧，佢係用咗一年時間去做，咁佢就係一個好無為嘅嘢。而另一個咧就再癲啲，就係咧，佢就係每一日24个钟头啦，每一個鐘頭打一次卡。咁咧佢就即係你要即係每一個鐘頭打一次卡，咁你真係唔使瞓噶咯喎。咁其實係你即係變咗係成全年每一個鐘頭打個卡，好似冇做過任何嘢，但係咧又做咗非常之多嘅嘢，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藝術家啦，喺一個行為藝術裏面係一個殿堂級。但係佢咧就自己解釋話，我冇任何東方嘅，即係唔係要講任何東方嘅哲學，又唔係講藝術，又唔係講藝術，佢係講藝術，但係佢唔係講歷史啊政治嘅意義。咁佢就係呢啲嘢，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人生係用一個時間去衡量嘅。而後屘咧，佢係即係除咗做咗唔同嘅一年 project 之後咧，佢做咗一個好長嘅，好長，好似十。仲有一個好長嘅年份嘅 project 咧，就係做咗藝術唔發表。咁跟住咧就係唔發表之後咧，佢再有一段時間就係 OK， 完全唔做藝術啦。完全佢求而到而家咧，佢都係唔做藝術。I'm doing life， 我係即係用我唔想俾大家對我嘅創作有啲咩期望，我已經唔想再討論，亦都唔想再做創作。而佢後屘咧，佢中間咧，佢有個一即係佢其實有好多館去收藏佢啲作品啦，佢都有嚿錢。但佢將一嚿錢咧就買咗一棟喺 Brooklyn 啦，佢而家係喺 New York 住嘅。咁喺 Brooklyn 嗰度咧就買咗一棟啦，咁就用嚟俾大家即係個基金嚟嘅，俾大家 artist in residence。去申請佢基金去做，即係佢根本連錢我都唔想要，就係一個係終極無為，即係佢完全唔吃，但係一個好無為嘅藝術家咁樣咯。 哇！佢算唔算呢啲係真係無為而無不為咧？佢嗰種無不為真係冇乜嘢係唔做嘅啫。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呢、這個都係即係幾有趣，即係你講到時間嗰樣，我覺得好緊要。因為 Lisa 你頭先都講過一種，即係嗰種活在當下嗰樣嘢。有時我哋當我哋真係唔會受呢個世界紛紛擾擾，唔會去做一啲好做好刻意去做嘅時候，先可以諗翻一個即係個時間，咦，可以去靜靜地咁樣樣。呢、這個樣咧，我忽然喺最尾呢半分鐘，我忽然諗咗好得意。我醒起一個咧，我睇過嘅古仔，我唔醒起喺邊度睇嘅。咁但係咧，佢就話：你知唔知嗰啲星星咧，加星星啊、紅毛星星啊嗰啲咁樣樣，即係同我哋人類好近嘅啫。你知唔知其實咧，佢哋都係識聽我哋講嘢。嗯。但係點解佢永遠唔應我哋啊？因為唔想做嘢。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 hea 住咁多先。下個禮拜約定大家繼續學人沙龍。拜拜。